在一位带领导者兼重的同志开始领导鲜金革命56周年和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13号瑞士举行了庆祝集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朝鲜军民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斗争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朝鲜影片《我们祖国依靠一心团结，从胜利走向胜利》。参加活动的有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的人士和群众。另外，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朝鲜文化展开幕式和电影欣赏会15号分别在中国北京市和尼日利亚埃努古州举行。